参加第15届平壤国际电影节的俄罗斯、英国、印度的国际评委13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另外，新西兰国际评委也在这天坐火车到达了平壤。